北京时间20点整，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扑朔迷离的案件， 一边打个电话一边实施着杀人的行为，这个太不可思议了。 引人入胜的情节， 他是电床用的半块砖头连续照头部几人， 到那以后才知道人都死了。 意想不到的结局， 所有的物证不存在，这个案子完全是一个假案。 发人深省的故事， 现在宣判。 今晚拍案，北京故事广播为您播出。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今晚拍案，我是主持人李雷。春天已经到了，天气啊越来越暖和了，又到了春暖花开，树木泛着新绿的时节。这个时候啊，北京的天气呢就会格外的干燥哈，很容易啊引发一些火灾。如果呢出现一些用火不慎的情况，甚至有些人呢在平时的生活当中并不是特别的注意，随地乱扔烟头啊或者说呢是在这种比较干燥的树林当中啊这个烧烤啊野炊啊也容易啊引发一些火灾。在这种情况之下，就需要我们格外的注意用火的安全。今天呢我们在今晚拍案节目当中啊，就跟大家来介绍一起因为这个柳絮被引燃引发的一起火灾事故。在这起火灾的事故介绍完了之后呢，将跟大家来讲一起哈，这个新装的灯具从天花板上掉了下来，结果呢砸坏了电视，而引发了一起财产损害赔偿纠纷。那电视被砸坏了，这个责任应该由谁来承担呢？哎，我们也会请到法官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好朋友们，下面呢我们就走进今天的今晚拍案之拍案说法。 认定其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判处其死刑。 疑点， 所以这样我就发现你这个案件肯定存在着问题。 纠纷， 单方的约定，这个东西您觉得合理吗？ 以及现行的规定，我们这样收费是没有问题的。 揭示案件背后的故事，透视故事背后的法理。这里是今晚拍案之拍案说法。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峪口法庭的李建伟法官。哎，李法官你好。 嗯，主持人好。咱们是在一个村里边有一家姓岳的岳女士，因为她丈夫已经去世了。嗯，就是说原来她丈夫在世的时候在村里边承包了一片地， 嗯， 搞养殖，然后她就建了一个养殖小区。 嗯， 这个养殖小区呢北边呢隔了一条道。道的北边呢就是一个姓宋的宋先生和一个李先生这两家养殖小区北边有两个住户，宋先生呢在东边，李先生在西边。这个在他这个养殖小区啊周围，这个岳女士他们家呢种了一些杨树，特别是那个的整个围着他的养殖小区都种满了。在他这个西边呢、 哦、嗯 养殖小区的西边有一个空地。这个空地呢也是全种了一些杨树，因为这个杨树呢咱们都知道春天的时候啊、 嗯、 这个有好多杨絮要出来 啊，对对对对对、 那个 满天飞的确挺烦人的、 嗯、对对对对结果到了春天的时候呢有一天呢突然发了火灾了，火灾之后有报警， 嗯 派出所报警侦查之后呢说是有人、嗯、是人为的点燃引起的，但是呢具体的这个人是谁最后通过侦查呢没有确定。就是在有人在点燃这个杨絮，因为地上、 嗯、 因为当时在出事的时候啊在这个养殖小区周围， 嗯 包括在地下在这个树林里边、嗯、西侧树林里边地下全是这个杨絮。公安侦查的时候有的那个部分的这个证人所说的、 嗯、 就是说有两个年轻人在这儿抽烟的时候随手可能是点了一下地下的杨絮。 哦、 这个我们 就着了。 对，这个杨絮呢在跟那个 按消防部门所说的这个洋蓄就跟汽油似的，这一点砰一下全给着了，因为它周围都是洋蓄，不是着了之后呢，它就开始往四周这个扩散，扩散的结果呢，就是说最后着到这个岳女士他们家这边了，因为他是搞养殖呢，养殖里他有好多的草料。 都是易燃的， 对，它那个草料呢，因为比较干草料全给着了。 那个火灾过火面积得有多大呀？ 过火面积得有 大概 好几百平米。 哦，是吗？ 因为它是搞养殖的，棚呢特别长，很长。你想它的北侧就是一个就是石棉瓦的这种棚子，棚子里边就是全堆的这些草料。它就整个就着火了，着火了，但是不是说完全燃烧了，因为它那个一着火之后啊，你就报警，然后消防过来，就是等着过来的时候，起码有一多半已经燃烧了， 这个损失能有多大？另外就是有没有人员伤亡？ 人员伤亡没有，这个整个损失呢，消防部门那做了一个财产的一个认定，就是说他院里边有一些棚子呀、草料啊，有一些，比方说他有一些铡草的设备啊，这些东西着火了，最后有几万块钱，八九万块钱，不到十万块钱，所以他这个有损失嘛，损失呢，按照老百姓现在这个。咱们所说的这法律意识都增强了，得起诉。 关键是这场火，您不是说点火的那个人他没找着， 对， 是吧？他应该告谁呢？他要告谁？ 这里边因为消防去的时候，第一次做了一个火灾的认定的时候，因为当时因为南侧是岳女士他们家的这个养殖小区，挨着他养殖小区有一个小河沟，北边有个小河沟，在北边呢，就是在小宋先生和李先生他们两家在这个河沟上边啊放了一些东西，宋先生家放了一些什么，放了一些原来咱们盖在房子的时候用的那些木料，放了好些。然后这个李先生呢，他们家呢在这个河沟上面放了一些柴草，这个消防部门完了之后做了一个火灾的一个认定，认定在哪儿呢？就是说这个着火点在哪儿啊？就在岳女士他们家房后，他上面写的说是房后，其实他是养殖小区后边柴堆处，说他在着火，这意思就是说是在这个宋先生和李先生他们堆着这个干柴或者是堆木料的这个地方，所以他就根据这一个事故的一个认定来提起这个诉讼。因为当时这个现场的情况呢，就是像他这个木料啊，包括堆的一个草材啊、柴草啊，整个都已经燃烧了。都烧了，就是这一块比较严重，他得根据这一个事故的认定，就火灾事故的一个认定，他告了这两家。 要换了我是这两家，我也会觉得冤呀。你说我又不是实际放火的人，是吧？ 对， 跟你着了的话，这火着了，其实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嘛。那我们家也会有这样的损失。现在呢，只不过你们家损失大一点，现在你来找我们了。那我们的损失找谁去啊？干嘛是要让我们来赔啊？ 宋先生和李先生他们两家呢都觉得很冤。你说你看当时公安侦查里边有证人已经提到了，说是有人呢就是说是人为的这种点燃的，具体这个当时虽然做出一个事故的认定，火灾事故的认定说在我们这边，但是我们对这个不服，这个东西也没有送达给我们，火灾事故的认定对我们是有影响的，这个东西按规定应该是送达给我们，我们还有一个复议的权利呢。因为这个岳女士起诉之后啊，这两家才看到了这样一个事故的一个认定，说这个东西没有给我们，对我们那是没有生效的。第一次起诉之后，这个岳女士起诉之后，法院经跟消防部门确认了一下，消防部门说确实没有给宋先生和李先生他们两家来发这个东西。现在人家没有送达，人家提出一个异议了，说白了这个东西对人家两家还没有生效的。所以跟岳女士又说了一下，说这个东西既然没有生效，你提起这个诉讼主要是依据这个火灾事故的认定，人家那边已经提起一个这复议来了，是不是你可以先撤诉？岳女士说可以，是不是？毕竟那个还没有确定，是不是？老在这儿这个案子人甩着也确实说不过去。这个案子的，所以他就撤诉了。撤诉完了之后，消防部门最后又做出了一个认定，说这个着火点在哪儿呢？更改了一下，没有说在岳女士他们家北侧柴堆处，说在西侧树林内，是这样来说的，他说在西侧树林内，然后那个这岳女士呢，因为这个决定出来之后，她又再次起诉， 又起诉了， 她 这回告谁啊？ 还是宋先生和这个李先生， 这两家 他们依据是什么？就是说啊，第一次已经做出一个认定来了，然后根据我们现场的这个情况，我们这个因为我这北侧 挨着他们两家堆柴草的地方啊，我堆这个草料， 嗯， 根据现场的情况啊，我这个燃烧的一个痕迹， 嗯， 这个火焰燎的这个应该是一个 V 字形的， 嗯， 为什么我这儿过火的比较严重啊？就是因为他们那儿着火引起的我们，我不管是谁点的，就是他们这边着火把我们家给引燃了， 嗯， 我们这着火就是因为他们那边我找不着。反正他们把我家给引燃了， 啊， 所以我就告他们两家。 嗯，对，那边找不着， 嗯， 我只能找你们，是吧？ 嗯，我这能看出来痕迹上来说，按照他所说啊，那个消防队当时对现场这个描述啊 ，V 字形的，这基本上就可以认定 啊。对对， 从他们这边翻过来的这个，你们他那个木料啊，这柴草啊，火势比较大，通过我们墙上翻过来，然后把我们家这个草料给引燃了，这样又提起来第二次这个诉讼。 那第二次诉讼在审理过程当中，他们双方主要争议焦点在于哪里啊？ 还是说岳女士他们家这个着火是从哪儿开始着的？到底是说按岳女士所说的啊，这个是从北侧这两家把它给引燃的，还是说从别的地方着的火？就这个问题呢，他们双方是有争议的，我们要去消防部门咨询一下他们的意见， 啊， 因为是他们出的现场， 对， 相对来说消防部门人家比我们要更专业一些， 对， 人家是做这个火灾事故认定的，消防这个人家做的一个结论就是说，我们问他说到底是哪儿着的火， 嗯， 是这样从哪儿引燃的，他说是有三种可能性， 嗯， 一种可能性就是说当天我们去的时候杨絮满天飞飘的这个杨絮啊，你人过去了眼都睁不开，因为他那个旁边全是杨树， 哦， 当时那个眼都睁不开。一种可能性就是说飞火， 嗯， 就说白了，点了火之后在空中一刮风，杨絮着了，然后飞火卷进去了， 哦， 这种也有一种可能性。 嗯， 第二种可能性是什么呢？就是说西侧树林里边着火了。这个岳女士他们家呢，西侧有一个小河沟， 嗯， 就是院子里边排水排出去的。嗯，因为这个河沟里边啊，当时也全是这个杨絮，因为 河沟里也没水， 对，没有水，当时没有水， 哦， 嗯，春天的时候嘛，西侧树林里边着火了，因为都是杨絮，很可能从这个河沟里边啊，它也可能从这边进来， 嗯， 也有这种可能性。另外一种可能性是什么？就是有可能像这个岳女士所说的，是北侧这么着，先着火，然后把他们家给引燃了，也有这种可能性。 嗯， 就是说最后消防队给了一种三种可能性。 嗯， 但是具体是哪一种，按照现场的情况确定不了。 但是他不是有一个结论吗？ 嗯，结论就是说， 啊， 着火点位于西侧树林内。 哦， 具体岳女士他们家火是怎么着进去的，这个确定不了。 那这样的话，对于案件的判断未必能够有什么实质性的解决。 对，岳女士，你是原告吗？ 嗯， 你作为原告，你肯定有承担相应的一个举证责任的。你说你的损失是由被告人引起的，你肯定你自己要说明这个问题。靠现有的这个证据，咱们现在没法说清楚，就是一定就是说是北侧这两家人家把你给引燃的。你说院里边所有损失，宋先生和李先生这两家来赔偿， 嗯， 肯定是不行。 嗯， 这一块也没有支持的。但是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岳女士他们家这个养殖小区北侧有两排杨树，这个杨树呢，在他这个北侧小河沟的南边。这个杨树呢，北侧呢靠着这个被告这两家啊，他们堆的这个柴草啊，这个木料，所以说这个杨树的北侧呢就有这个过火的一个痕迹了。 嗯， 因为那个草料啊，或者说那个他这个柴草和这个木料一着火，把这个杨树啊一边北边这一侧烧的就比较严重。 哦， 南边没事儿。就是这一块是可以确定的， 嗯， 就是说你肯定是宋先生和李先生他们家的木料着火，你把人家的杨树你给烧的有损失，有死的，有坏的， 嗯， 这个是可以确定的。最后只是对这一部分进行了支持。 那这多少钱啊？ 这一块没有多少钱，因为就几棵杨树。 啊，哦，就几对对，就几棵杨树。 杨树，他这杨树呢，也不是说就烧了全死了，他只是说一烧呢，这边皮掉了，肯定是说对他的生长啊，有些影响， 嗯， 还不是全死。最后就酌情的那处理，然后一边堆木料的这边赔了500块钱，然后堆柴草这边赔了50块钱。 五十块钱？ 对，因为他在他的这一边啊，就守着一棵树啊， 哦， 他那两家嘛。 哦， 这边呢守着几棵树， 嗯， 这边守的树比较多，这边呢就守了一棵树，酌情的给他处理了一下， 这也只能这样办了。 嗯， 不过呢，现在正反映出这个咱们北京春天呢，的确是这种杨树毛啊，柳树毛啊，杨絮跟柳絮满天飞， 对 啊，弄得我们睁不开眼睛啊。这北京春天啊，降水真的是并不多， 嗯， 所以说呢，就会导致啊这种森林火险等级很啊，甚至在我们的节目前面经常会预告说最近空气干燥。 大家呢除了要这个防止皮肤干燥之外，那么家住在农村的朋友对于森林防火也不要放松警惕，在这个时候更需要我们就防火这个问题啊来做一些更多的注意。比如说如果真的是像这个我们这期案件当中这样哈，那您家里如果堆放了不少这种可燃的啊这样的物质的话，您自己家里的一些比如说是这个灭火器啊啊，相关的一些这样的设备您要准备齐全了，万一出现这样的情况及时灭火，以免把您的损失产生变得更大。那么这起案件我们非常感谢来自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峪口法庭的李建伟法官，谢谢李法官。嗯，好，李法官再会。 扑朔迷离的案件， 此时跟他吵架，然后他又特别生气的出去了，出去之后回来就买了一把刀， 引人入胜的情景， 我现在就往那推倒的沙发上往那撞了一下，一刀又砍了几刀， 意想不到的结局， 我什么事情都没有做，我为什么要去害他？ 发人深省的故事， 无罪推定这个原则目前只局限在法庭上司法程序上。 今晚拍案，讲述案件的前前后后，展现法律的公正公平。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每周一到周五20点为您播出，敬请关注。 这里是今晚拍案，我是主持人李雷，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在今天今晚拍案节目的后半部分的时间当中啊，跟大家讲这么一个案子。家里呢新装的灯具，结果没有想到啊，灯具啊从天花板上掉了下来，结果呢砸坏了新买不久的电视啊，都是新的东西，结果呢灯具也坏了，电视也坏了。那这个损失到底应该去找谁呢？后来又引发了怎样的纠纷呢？我们大家在平时的生活过程当中，在买了一些新的家装之后，又应该如何来防范这样的风险的产生呢？我们在下面的节目当中啊，就跟大家通过这样的一个具体的案件来说一说。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市门头沟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三庭的岳尔刚法官。岳法官您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北京某灯具公司经营这个灯具，刘先生从灯具公司购买了七组灯具，后来呢这个刘先生就发现呀，这个灯具在这个照明的过程中有这个黑影，所以呢刘先生就自行呢把这个灯具拆下来又重装了一下，结果呢在这个过程中这个灯具掉落砸到了这个电视和电视柜上啊，造成了这个财产损失。后来跟这个灯具公司去协商啊，双方呢是就这个财产损失问题呢一直达不成一致意见，就起诉到了法院。 这个灯具是一个什么样的灯具？是一组很大的灯具吗？ 这个灯具呢也不是特别大，但是它属于那种需要相应的这种专业安装人员来安装的，在这个房顶上面安装的那种灯具。 按理说应该就是固定在这个房顶上的灯具， 对对对， 是吧？把它电视机给砸坏了，砸的这个很严重吗？坏的很严重吗？ 这个坏的比较严重。根据这个相关的这个鉴定部门咨询啊，它这个修复费用可能要超过它这个本身的购买这个价格。 那就说这个电视机基本就报废了。 对，基本就报废了， 没有再使用和修复的意义了。 对对。 那现在刘先生认为这事儿是灯具公司的问题？ 对，刘先生认为呢，他购买这个灯具出现问题，他曾经向这个灯具公司的这个经理反映，但是灯具公司的经理呢没有派这个相应的人员来给他进行维修，而是告诉他让他自行拆卸安装一下，所以呢他认为这个行为造成的后果应该是由这个灯具公司来承担。 也就是说我上去自己去把它拆下来再装上，是你告诉我要这么干的。 对对对， 是吧？ 对 不是我自己做主要这么干的。灯具公司什么意见？ 灯具公司的意见呢，他就认为说我公司给你灯具已经给你安装完毕了，并且你也已经确认了，后来你又这个自己这个造成的损失跟这个灯具公司没有关系啊，所以不同意承担这个相应的责任。后来呢这个灯具公司呢只同意就是把它原来的那个坏了的灯具给它重新更换了一下， 对于这个电视啊电视柜这些损失是不同意赔偿。 那这一块刘先生认为他这个为什么他这个电视机的损失需要由这个灯具公司来承担责任？ 对，这个就涉及到本案的一个焦点。刘先生这个行为啊，究竟是擅自自行来做出的，还是说灯具公司告知他，让他来拆卸这个行为？ 嗯， 在审理过程中呢，刘先生啊向法院提交了一份录音材料。 哦， 从录音材料呢，是这个刘先生和灯具公司的经理的一个谈话。在谈话中啊，他曾经有这么一段话，就是。问他说你那个灯没安装好啊，你找人帮我弄好，我给你打电话对不对 啊？ 这个经理说对，有这么一回事儿。 嗯 啊，所以说呢，从这个刘先生提交的这个录音材料里可以反映出来呢，刘先生这个行为呢其实是灯具公司受益的一个行为，而不是刘先生擅自自行拆卸的一种行为。 啊，他们就这么一段对话吗？就是这么一个刘先生问了一个问题，那个经理说了个对，没有别的对话了吗？ 还有别的对话，但是比较关键的就是这一点，其他的可能跟这个案件本身呢没有太大的关联性。 那这个录音其实是事情发生以后事后刘先生在录的。 对对对，没错。 不是刚开始的时候他跟灯具公司打电话，灯具公司说你自己装吧，这个他没有录下来，是吧？ 没有没有 啊，其实这一块您说让我们这些消费者让他预想到有可能发生纠纷，提前让他录下来也不大可能。 对对，咱们消费者呀，可能还是法律意识呢比较欠缺，对这种证据保全的意识呢还是比较欠缺。 因为谁又能料想到那你让我把灯拆下来，那灯就会掉下来呢？刚才你也跟大家说了，那么也就是说刘先生这个行为还是灯具公司受益的。 对对， 是吧？那这意味着什么呢？ 这意味着呢，灯具公司肯定是要承担相应的责任的。 但是你用了相应的责任这么一个词啊。 对，没错。 那难道刘先生自己也有问题吗？ 就这个事件本身呢，刘先生个人也是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哦，为什么呀？ 因为刘先生明知自身没有相应的资质，而在这个修理灯具的过程中没有尽到必要的安全注意义务，由此造成这个灯具掉落，损害这个财物，所以刘先生呢自身也存在一定的过失，所以呢也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那如果说哈，要妥善处理这个问题，咱们把时间往回倒哈，就像这个时光倒流一样，倒倒倒倒倒，哎，倒的那一刻，那如果说刘先生不想把自己家电视给砸了，又要把这个灯的问题处理好，您觉得他应该怎么做？ 我觉得刘先生呢，一个是要注意这种保全证据，另一个呢，发生纠纷呢，还是通过正当途径，这个灯具，比如说出现问题，及时与这个商家联系，如果商家拒绝来上门修复呢，可以向相关的有关部门来反映投诉，不要自己就擅自来进行一些操作，因为自己呢是没有相关的这种资质呢，所以呢容易产生一些这种不必要的损失。 哦，那现在您刚才也跟大家讲了哈，两方面都有责任。 对， 那谁的责任更大一些，谁的责任更小一些，这个电视的损失到底我们怎么来一个分担责任的比例，这个问题您跟大家说一说。 从本案来讲呢，灯具公司呢在这个售出的这个灯具安装不久后就发生这种不能正常使用的情况，而且呢这个消费者向灯具公司告知这个出现问题并要求其上门维修的时候，灯具公司呢是拒绝并建议消费者自行修理。所以说呢灯具公司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同时从这个案件本身呢，这个损失是因为灯具掉落而造成的损失，而不是灯具本身的损失。灯具掉落呢又是因为这个刘先生没有相应的资质而造成了这种损失，没有尽到相应的义务，所以从这个综合本案的情况来看呢，最后法院确定的是刘先生承担60%的责任，灯具公司对这个电视柜电视的损失承担40%的责任。 刘先生责任反而还要大一些。 对对对， 为什么他的责任大一些？刚才通过您的分析，我老觉得灯具公司好像问题要更大。 是这样的，他这个灯具本身呢，灯具公司后来已经给刘先生更换了完全免费的更换了，能正常使用了。现在本案诉争的损失是因为这个灯具这个 装卸的过程中掉落啊、 嗯， 砸伤这个电视柜造成的损失。 嗯， 就这个损失呢，直接原因是这个灯具掉落。 对， 灯具掉落的原因是因为刘先生没有相应的资质 啊、 而进行操作，所以呢，刘先生是主要责任。 嗯， 但是因为这个灯具公司呢，他对自己售出的产品缺乏一个质量保证。 嗯、 另外一点呢，当消费者反映的时候，没有及时的安排相应的有资质的人员去这个修理。 嗯， 反而是建议刘先生自行修理，所以呢、 嗯、 他要承担一个次要的责任。 就其实主要电视机坏了还是因为刘先生自己折腾的。 对对 对 是吧， 对 啊，他是主要的问题啊。 对对， 那如果刘先生比如说就算灯具公司跟他讲了您自个儿装吧，刘先生说哎呦我哪装得了啊，你还是您来吧。 对 对, 对， 如果说这么一句话，我不自己装、 嗯、 我不自己把它拆下来，其实电视机也不会被砸坏。 这也是要提醒广大听众朋友们，遇到类似的问题不要就自行拆卸维修，还是要等到相应的专业的维修人员上门来维修。 对对 对, 对, 对 啊，有因为自己没有相应的这种资质，有可能进一步的扩大损失。 是老话哈，没那金刚钻、别揽瓷器活。 对, 对, 对， 所以说那个各行各业啊，都有各行各业的这样的一个有专长的地方。所以说呢，您不是从事这个行业的人，您对这个行业的东西可能不是很了解，还是等到专门了解这方面的人上门，然后给您做一些检查也好，维修也好啊，这样的话您自个儿用的也踏实，是吧？ 对，没错。 咱们假设一下，就算刘先生这灯没掉下来，我自个儿装下来、 嗯、 装好了、 嗯， 但是呢，难道装的就真的像专业人士装的那么好吗？ 嗯， 是吧？万一我就算今天装好了，但是装的不像那么好的话，哪一天我晚上睡觉灯掉下来了，也会把我自己家的东西给砸了， 对， 甚至砸到人，那又怎么样呢？后果就更加严重。 对， 这期节目非常感谢来自门头沟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三庭的芮法官，谢谢芮法官参加节目，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好，芮法官再会。 哎，再见。 扑朔迷离的案件， 次是跟他吵架，然后他就特别生气的出去了，出去之后回来就买了一把刀， 引人入胜的情景， 回去就把他推到了沙发上，我来撞了就惨。一刀又砍了几刀， 意想不到的结局。 我什么事情都没有做，我为什么要去害他？ 发人深省的故事。 如果推定罪的原则，目前只局限在法庭上司法程序。 今晚拍案，讲述案件的前前后后，展现法律的公正公平。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每周一到周五20点为您播出，敬请关注。 朋友们，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今晚拍案，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安排的全部的内容。编辑主持李雷，感谢大家的关注。从明天开始呢，接下来的几天的今晚拍案节目，我们将着重为大家安排的都是婚姻家庭的案件。再过两天呢，就是清明的假期了。我们在清明节期间呢，也跟大家呢着重关注涉及到祭奠权的这样的案子。也欢迎大家持续关注和收听今晚拍案。另外呢，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下面的精彩节目。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